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上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小雨，东部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再来看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本市继续受降雨天气影响，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咱们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6.1， 属于中度拥堵级别。那么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这样一些：西五环衙门口桥到八角桥的由南向北方向，北四环四海桥到宝福寺桥的由西向东方向，北三环苏州桥到蓟门桥的由西向东方向，以及西四环定慧寺桥到四海桥的由南向北方向。快速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主要路段呢有这样一些：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的由东向西方向，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由东向西的方向，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方向。那么这样一些路段呢，它的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那希望司机朋友注意绕行。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京城帮帮团的直播，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香露。 今天还是咱们俩，哎呀，听了好几天咱俩的声啊，这个 该换台了。 那倒没有，看那个就是咱们节目结束后啊，还有听众朋友留言来表扬你呢啊，这个对香露的到来大家真的是万分的惊喜，这个十分的珍惜，希望你不要离去啊！是这个以后几天是不是一直坚持下去？ 你看，这季彤啊，特别会给人，是吧？ 没有，真的，这是好多、那个。 知道明天就要上李雷来了， 李雷， 所以今天把这话就说到这儿了。 我的意思是你留在这儿，然后李雷呢在另外一边， 大家给监督一下，明天李雷看他怎么说啊？ 好吧，真的，我确实我没说瞎话，有好多朋友在这个 都是老朋友了， 留言当中那个这个对你表示表扬喜爱，这很多，而且呢有一些问题呢就是针对你来的，对吧？你看看这个咱们这位朋友留的这个，我一看这我肯定一点我都不知道， 什么问题、啊、 解决不了。关于工作方面的问题啊、 哦、提前退休那位， 对，这位说我有一事儿啊，我这，哎呀，我现在有点这难啊，我正在办这个提前退休，啊，这个您这个单位还挺好，还能办提前退休、是吧？我们现在都在面临着，是吧？是不是多干几年 延迟退休的问题？ 他说一切手续都齐 啊， 现在呢就是我现在这个单位啊，他提出来要让我拿那个原单位的那个工资条啊，而且还不是说一些几个月的，一年两年的，说我这 20年前的工资条。 嗯， 就是可能这位朋友在现在这个单位工作了20年了。 嗯， 那么在20年前呢，他在另外一个单位、 嗯、 啊，他那个原来20年前那个原单位的工资条。得拿来，得把你这，因为我记得好像延迟退休是不是有一个工龄的时间限制、 嗯、那跟延迟退休没关系，退休有关系、 对，不提前退休、嗯、对吧，你要是工龄够多少多少年你可以办这个提前退休，那是不是拿那个工资条来就可以证明你之前的一个是工龄啊，在一个收入的他得核算最后退休的钱， 挺明白，是不是早就琢磨这事儿了？ 不是，我、啊、因为我这是就是那么想，因为要不然我、 啊、就是想提前退休， 对，我 就不想干了。 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看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把季彤的小心思给暴露了。 好，哎，你这跟谁学的啊？这李雷这一套你怎么这就学会了？ 哦，李雷啊，李雷说，请出示证据。 对，他总是用那个法律的角度去考虑人。 嗯， 就是说这个工资条，他现在的这个。单位要，但是呢回到原单位，人家劳资部门说，大哥呀，20年前的工资条我们这早就没了、嗯、 是肯定没有。 对，发到你自己手里那工资条我估计20年前 也没有保存。 你还有吗？ 现在很少发工资条 了。那个时候咱是发工资条的，我印象当中， 对， 我刚参加工作那， 但是你那工资条我问你、嗯、有你签字吗？ 对， 有盖章吗？ 那也没有， 它就是一个打印出来的条。 对呀、啊，但是谁存那个东西？ 是啊， 哎， 而且自己都存家里，小偷来了一看，呀，哥们挺有钱呐、啊， 你挣多少钱全知道？ 你看家里这都不像啊，钱藏哪了？ 所以说呢，他就拿不到， 嗯、拿不到。 但是现在的单位说 就不给办， 没有那个你就不能办这提前退休，这就成了一个僵局了。 嗯 啊， 我是这么想啊。以我的理解呢，就是刚才季彤说的也对啊、嗯、就是咱们要办理退休一定要算好工龄。 对啊， 甭管是提前退休还是这个正常退休啊， 嗯， 你的工龄很重要，因为它和你这个 退休之后的那个 养老金有关系啊、也和办退休的一些手续有关系。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县单位要原单位20年前的工资条，他可能是想要证明你有这20年的工龄。那么我发工资是证明工龄的一种方式， 对 吧？那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你的档案能够找着、 哦、 也能够证明你的工龄，比如说你当年是怎么去的这个单位啊，是吧、 嗯、 招工啊、 嗯、 学校的这种考学啊分配啊， 对， 还是怎么样啊，你应该有一个这个入职的手续， 嗯， 包括你离职的时候肯定也有一个手续，是调动啊，还是你自己出来说我下海了， 对对对 啊，因为这个咱们国家是从92年才开始实行这个社保制度的， 嗯嗯， 所以在92年以后你都得要交这个社保，单位也要交， 在单位交啊， 哎，那92年以前呢就算视同， 嗯， 基本上大家的这种工作都是算视同，你这个买的社保就算视同有工龄， 视同的话我这个但是确实没交钱呀， 没交钱没关系，因为那时候咱们没有那个制度、 啊、 就是算你的工龄了， 嗯， 哎，所以你想这20年前咱们往前推一下， 嗯， 今年201820年前就是1998年那个时候，对吧？ 对， 从哦不、 啊， 他在这儿还工作了几年呢？ 对、啊、 他肯定是98年以前的事儿了。 98年以前的呀，对吧？ 嗯、 他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20年前到现在这个单位的， 哎， 是吧？ 是的， 哎，从98年到现在的这工资条都有， 我 单位也可以有据可查。 哎，您呢，赶快去找档案，档案比那工资条更重要。 我觉得就是说，你跟原单位的，怎么说呢？你这个如果找了。财务部门是这么说的， 嗯， 你看看能不能找找人事部门啊， 对， 哎，找找甚至单位的这个主管领导啊，看看，因为财务也是有档案的， 是， 对吧？ 另外 啊他这个问题啊确实也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对对对， 因为有些地方的档案随着这个企业改制啊或者是搬迁呀、啊 嗯、 或者这那的档案就找不着了， 哎， 这种情况也挺多的，您呢就像刚才季彤所说的多找点人， 对， 能不能够哎多方面给你提供一些信息把这事儿给办了，因为 好吧， 你想都干了大半辈子了，想退休退不了，这事儿搁谁都着急。 想提前2年啊，这个 反正我们哥俩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了啊。 嗯， 这个我们这脑子现在还不够使，因为没到那个岁数，还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行动啊。您别听香露胡说八道，我一点这个想法都没有啊。 回头啊， 坚持在这岗位上再战斗100年。 哎，那个说话算话啊， 好吧， 你这要成精啊。那个回头问到律师的话，我也替您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 嗯， 这个您可以多关注这个中午咱们香露 职场帮帮团 的职场帮帮团啊，他会持续关注啊，继续在里边给您去来去询问追问啊，这个一定会给您一个准确的答案。 我们每周一啊聊这个跟劳动法呀、劳动权益有关的内容。 好，咱们这个团友里要是有高手啊，或者您就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您了解政策知道该怎么办的，您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京城帮帮团这几个汉字，您呢先查询再留言就可以了。 是、 啊、再关注然后再留言啊。下边还有一些问题呢，这个就是跟老年人生活相关的一些问题了。这位朋友问说，我现在呀是行动不便，我下不去楼啊，就是坐电梯下楼都有困难。 嗯 啊，我很长时间没有去抽血化验了，我不知道这个行动不便您是因为什么特殊原因呢？是手脚受伤了、还是说身体生病了，还是说就是纯粹因为年龄太大了，是吧？就是很长时间没去化验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一位张女士。哎呀，这个就是她的这个求助，我觉得就有点那意思，就是你要是能帮助我一下，是不是？您跟我联系，您来帮帮我下楼去做这个化验， 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渠道、他足不出户就能把这个抽血化验给办了？ 对，但是呢他没有说自己是具体的是居住在哪个区啊，哪个地方啊，哪个小区。 现在社区医院有这个服务吗？ 社区医院它是不是应该可以有上门服务， 有上门抽血、 对， 然后拿回去赶紧化验 抽血，或者说检查呀，或者说这个社区服务里边他有没有志愿者呀，能够帮助您呀、到这个楼下去，然后推个轮椅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因为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一位这个咱们所谓的空巢老人吧，对吧？他家里要是有子女在身边，随时能帮助他，他也不至于发出这个求助。但是呢这位张女士她没有说出她具体的居住的地址啊，这个哪个小区，只留了一个电话。如果有热心的团友朋友们，可以和他联系啊，问问他的具体情况，好吧？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611111569813611111569。1361111569。 好，这位朋友呢，他想替一位90岁的老人找他的战友。 哇， 这战友的名字叫韩庆瑞，今年86岁， 哎， 男士，50年。在精棉二厂，后来调到纺织配电厂，退休后去了养老院。他的女儿叫韩艳林，有知道的朋友请和老贾联系，可能就是老贾想找这位战友、韩庆瑞老先生。 哎， 电话呢是6556-2177，6556-2177。 这老贾呢也可能是替这90岁老人找战友的这位朋 友，也可能是吧， 是吧？总而言之，您打电话，喂，请问是老贾吗？啊，对不起，您打错了，我是香露，这也有可能啊。这叫6556-2177，还是个座机电话。能联系上最好。 好， 人是越到了这个晚年呀、 越怀旧、 他越想念这个，就是过去的一块生活过的 同甘共苦的人嘛。 对，这个尤其是战友啊、你看他要说战友的话，这个就是这个年代的人，如果说战友、多半是在部队里边这个并肩战斗过的。 今年2018、再减90、 是吧？ 多少年？ 1928年， 是吧？然后你再推一下，什么时候参的军？ 哎， 他不能 28年出生啊，28年出生， 年轻的时候参军、 17、18岁，这个就是，差不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应该就进入部队了， 是吧？好， 他的这位战友也是86岁啊，跟他有4岁的这个差距，应该是那个时候同时代的战友。 所以很多人都说，什么样的人感情最深呢、一起扛过枪，是吧？一起下过乡， 还一起负过伤， 一起同过窗。好，继续为大家服务啊。这位朋友他要转让 陶瓷鱼缸，这鱼缸呢高35厘米，直径53厘米，外边是浅绿色有花纹， 哎， 转让价100块，有商量，可以自取，在通州，电话是1316-1318005 1316-1318005。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一个拳击柱子，这个很明确了，是个柱子练拳击用的。我记得前些日子有一朋友也转上一个练习拳击的一个怎么说辅助工具吧，他就没说明他是那个柱子还是那个吊着的、是吧，我记得咱俩还讨论了一下， 是 你认为是个吊着的，我认为是个柱子、那柱子就跟那不倒翁似的，你怎么打他都不倒啊，这就是这东西，150块钱的价格啊，还有95成新啊，就不练了是怎么着，是吧，95成新就买了以后没练几回呀、是吧， 这个买的时候很冲动是吧，然后呢练的时候呢非常的被动， 哎呀一打发现哎呦不行我打不过他好吧，总而言之是转让啊，东西在红庙啊，电话是1780-010-8663啊，1780-010-8663。 你说这个要是踢不好打不好会不会反被打呀？ 会啊， 弹过来是吧， 反弹过来了 啊， 有可能啊。 好，这位 没那么严重啊。 这位朋友呢他要转让的是逸飞牌护理垫铺在床上那种， 哦， 15块钱一包，规格呢是900毫米乘600毫米，就是90厘米乘60厘米，质保期到2021年呢，它是可能有好些包，15块钱一包，东西在西城的三里河，电话1362-1382562-1362-1382562，您得自取。 哎，这个是这个就是卧床的老人护理用的啊，它是属于也是一个消耗品吧， 老得换， 对，老得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伺候我爷爷的时候，差不多每天上午一张下午一张，用量还是挺大的啊。下边这个朋友转让的东西呢也和这个老人的护理应该说相关啊，是那种成人用的大号的纸尿裤，也有护理垫啊，都在保质期内的。这纸尿裤啊原来38块钱一包，现在转让出去18块钱转让。护理垫呢原来是32块钱一包，15块钱一包转让出去。您可以打电话1361-102-4104来找刘先生啊，1361-102-4104。 现在大家趁着这个身体好啊，经济条件还过得去啊，这个该对自己好点就要好一点。 你的 有些什么愿望赶快啊、这个都去给它变成现实。 你有什么愿望？ 我有愿望，我有愿望，我说出来你肯定笑话我。 为什么呢？ 我每次看到流星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四个字， 什么字？四个什么字？ 世界和平！ 天哪，你这是许愿呐！我跟你不一样啊，我的这个我没有那么大的宏愿，我就希望能 我知道实现不了， 是吧？ 你不用劝我， 不是你那也不一定啊，万一哪天实现了呢？我的这愿望很简单，我就是能减掉几斤肉就行。哎，正好咱们这儿有一个，转让那个减肥的运动机的朋友啊，转让还是2台脂肪运动机啊，我相信可能咱们收音机前和我有相同愿望的朋友也不在少数。看看这位朋友转让的这东西啊，90新啊，2个都是90新，能够正常使用。一台呢叫做智能型啊，这个一个名牌的脂肪运动机，采用微电脑控制，可以根据这个强力磁石所产生的磁场，对您进行细胞活化，消除腹部、腰部、腿部、臀部多余的脂肪。我估计这段是从那个说明书上抄下来的啊， 从电视购物上记下来的吧。 好吧，说这个东西是体积小啊，这个非常方便，功率40瓦，原价300多，现价80块钱转让。 哎，你能不能用电视购物那个方式来读一遍？ 我试试啊。另一台呢是这个减肥瘦脂的健康机，减脂是功能是非常的强劲，可以消除腹部、腰部、腿部、臀部多余的脂肪，功率50瓦，转让价格80元，您赶紧打联系电话。 现在还犹豫什么？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 1831-056-8526 1831-056-8526。 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听众，您将免费收听京城帮帮团节目。 我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给出奖品。 我们再好好重复一下电话啊， 好吧，幺八三幺零五六八五二六啊，幺八 0531-0568526。咱这广播节目的屏幕打哪来？你说啊，你这不是骗他？ 现在可能大家是不是有的通过电视听咱们节目啊？ 那屏幕上也没有咱俩呀、啊。 以后可以有，提点意见 好好 是吧？哪个节目正在直播，就放哪个节目的这个头像， 可以、啊、 好吧？主持人的头像 行。 你刚才说的减肥，你看前段热映那电影了吗？ 嗯， 西红柿。 西红柿什么首富啊？ 对， 我也没看。 哎，如果说减十斤给10000， 嗯， 看你有没有动力 啊？这 如果增一斤罚2000， 嗯， 你看你有没有动力？ 你看我像怕这个的吗？啊，我现在这个， 我看你像缺钱的。 我还真没那命拿这钱。 哎，看看这位朋友吧， 嗯， 老听众了，龙的传人，他说工资条我还留着呢。 哦， 30年收藏的工资条装了一个盒子呢， 我的天！ 30年前我工资是168.5元， 嚯， 2分。 您30年前就挣160多块钱，我记着20多年前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基本工资是78块多。反正满打满算加起来 还不人家30年前的是吧？ 对呀、啊，我那也是20多年前了 啊、嗯。也就是说在。八年左右的时候， 哎， 人家就挣168了。 嗯嗯，这个那会儿算是高工资比较高了。 要不大家都在我们这晒晒？ 对，您 20年前、30年前工资， 您最起码8级钳工那会儿啊，这个那会儿的这个工作都分级别的。 万一人是教授呢？ 教授啊 啊，教授挣多少钱？ 教授那会儿我记得教授150。 不过有时候有好像是 他 哪个年代说这个搞火箭的 嗯。 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嗨、嗯，那个时候好像还刚刚开始有点 市场经济， 对对对，有人做开始做这个个体经营什么的， 是吧？ 哎，虽然有那种情况，但是如果从这个怎么说呢？从这个就是基本工资的角度来说， 嗯 啊，因为咱这工资条啊挺有意思的，它上面有好多项目，你记得吗？有基本工资。啊，有岗位津贴、 理发费， 哎，洗礼费，哎，这叫 书报费、 交通费， 对。 然后到了夏天还有防暑降温费， 哎、 到了冬天还有煤火费，是吧？ 啊、现在改物业费， 然后对，那会儿没有物业费这一说、嗯、啊。然后后来呢，有个独生子女费，你还记得吧？嗯、 是。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像你说什么物业费啊、供暖费啊，好像都没有。 对，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嗯、 对， 说到退休，这位朋友大爱无疆说了。这些都在档案中，不是你能左右的，得看档案、 哦 嗯、 那还是得去想办法查档案， 嗯、想办法啊， 对啊。好，这位老李啊，他说我这手机上在那页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62%， 嗯， 就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您是不是手机充电来着？有的时候那手机充电它能显示实时电量， 是吧、嗯、那个就是以充就充到了62%。 哎，我妈那手机好像充上电 啊， 能显示一会儿这个、 啊啊、哦，就是在你打开它，然后在比如说在关闭屏幕的那个时候， 嗯， 然后它能显示出来。 对， 您看您是不是在充电，或者说它那有一个电量的显示， 嗯， 但是62%的时候，如果说纯粹说电量少了报警的话，它不会在62%的时候出现， 不会， 一般呢到什么20%以下呀，或者10%以下呀，它会出现那个报警，所以看看，首先看看是不是充电的，再有一个看看是不是您无意当中，咱这手机现在都连着 4G 网啊， 嗯， 您无意当中打开哪个 APP 的时候，它显示了要更新呢、啊，或者是要有什么这个下载的东西啊，您就是您其实也没想更新，也没想下载，您就一碰给它碰着了，然后它正在一个下载或者更新的过程当中，它显示出了一个62%， 嗯，也有可能， 很有可能，是不是啊？哎呀，对这个，咱们也只是猜测啊，看看有没有朋友，这位老李也没有留下他的电话，是吧？也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具体的联系。如果有朋友对这个现在这个手机的这个使用、 嗯、 啊，有什么这个就特别专业的这个知识？或者是对这情况有些什么分析，您可以分享给我们。 好，来看一条反馈信息。这位朋友说，上周四转让的全新九阳豆浆机， 哎， 今天已经转让成功了，瞧瞧，谢谢帮帮团。 嗯， 可能是昨天成功的， 对、 嗯，然后昨天发过来的， 对对对， 是吧？ 对，这昨天我们节目结束以后，他发过来的。那么今天早晨我在整理这信息的时候呢，就把他这个就给编辑进来了。您看。 这个全新的这个实用的东西啊，它转让的速度就是快。 嗯 啊，再有一个价格如果合理的话，是吧？这个所以咱们在转让的时候，您如果增加这个成功率的话，您可以考虑啊，在这方面下下功夫。好，接下来呢，这位朋友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老伴儿啊，有脚气好多年了，最近越来越厉害，可能和这天气有关。说他就是这个都有一些溃烂了，上了好几家医院，上了各种药啊，效果不是太大啊。说求助一下，哪位帮友有类似的经历？您抹过什么药？上哪儿去看看？您分享分享啊。那个咱们，我也想想办法，是不是照您这个路子，我去让他去瞧一瞧？我觉得这个也挺苦恼的一个问题。咱们可能都会遇到这方面的困扰，那谁有这个好的经验啊，我想分享给大家，因为这个事儿咱也不是医生，咱没有发言权，只能是一种分享和建议，好吧。 另外就是平时可能也得注意保养， 对，好像跟就是这个犯不犯跟吃什么东西好像也有关系，多吃一些什么谷物类的呀，多增加一些什么 维生素啊， 对对，都是有好处的，好吧。这个如果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京城帮帮团先关注再留言，我们一起呢来去帮助这位朋友。下面呢咱们欣赏一段歌曲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再继续为大家服务。 好，稍后见。 总会惊醒自己的眼，掀开没有你的明天，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谁不曾为了情感长寸断，苦望不尽世事无辜的脸，早就明白可我心不甘，只想找个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个一系列各种得了各种的大奖，然后是吧，他这个在这个广播界的地位是吧，这个教授级的，他退休以后肯定退休工资要比我高。 行，冲你这么说我得努力， 是吧， 到时候分你一半。 好吧我先把我这初级职称考了去。 要不咱俩退休工资加一块，一人一半。 哎，就是其实有时候大家有时候平常不太注意的有一些东西啊，你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职称这个事儿啊，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注意职称这事儿，反正我工作我干了，我有这个能力无所谓了，什么中级职称高级职称我也懒得考，嫌得麻烦。但是这个东西一到你这个退休的时候，它就显示出它的作用来了。 这看你在什么样的单位退休。 哎，对，如果你比如说你没有一些行政级别的话，你可能就靠这个技术的职称、技术级别，它来衡量你这个最起码咱这退休工资吧，是不是？咱们现在是就都归了社保了，也不叫退休工资，它就养老金了，对吧？ 养老金 档次就不一样了。 现在你要是凭的这个职称哈，未来能不能够在你养老金当中得到体现，这还不好说。 也不好说， 但是你现在退休，你要是有一些职称的话，那在你的养老金里面 是吧 是有所体现。 那我说你为什么拼命的考高级职称呢？是吧？然后你还跟我说可能不会体现，你的意思就是不让我考，然后 你可能没戏了，是吧？来看这位给我们晒工资条了 哦， 大家也可以在这儿怀怀旧啊。 怎么说的？ 他说我是45岁退休，这算早退不？ 这应该提前了啊， 那会儿才500块钱。今年65周岁，换句话说他是2年前退的休。现在拿完这个涨的这些工资差点3500，差一点点。 这个你想翻了多少倍了是吧，那会儿500，现在3577倍是吧， 但是他因为退得早啊，他要是再晚一点退现在就不止这点了。 对，这个东西就是你赶的这个时代他就是这样，就这事儿跟拆迁差不多是吧，那个早年间拆迁没有那么多拆迁的费用。 你还可以拿钱去买房呢是吧。 哎，对，那个时候拆迁以后他是分给你房子啊，这个反正得保证你有地方住，但是不给那么多这个拆迁款。现在给了钱多了呢，你得花钱去买房子，房价在那儿摆着呢，所以你差不多吧。哎，拿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叫背着抱着一边沉。但是过手好几百万钱的那个感觉， 那也很爽是吧？ 是吧？ 其实这个事儿， 但是又拿左手拿过来，右手又拿出去了。 提前退休这事儿，我觉得就是跟钱和闲有关，是吧？ 哦， 你不能又有钱又有闲。 对， 那有闲了可能钱少点，对吧？有钱了呢，那闲少点，多干点。好，说到这个制脚器，大家提供了好些方法。 哦， 这位朋友说藿香正气水可以。 您是吃还是抹？ 估计是抹吧， 外用啊。 这位朋友说踩沙子制脚器。这好些年前了，曾经有位听众朋友确实也说啊，咱们老听众啊，带着妈妈呢去。海边 沙滩 啊，然后呢，在那儿做那种沙滩浴啊。等等啊，哎，妈妈的这种脚啊，皮肤啊什么的也都特别好，回来之后感觉很不一样， 是吧？所以说这个各种高招，哎，你说踩沙子，我想起来有一个，就是也是咱们团友提出来的问题哈，这个就是好些日子了，我这搜集了半天，我才想起来啊，这个我这也有一些就简单的资料，是走那个沙子是一方面，还有人走那个专门走那鹅卵石路，人家问说走这鹅卵石路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啊？你走过吗？ 我走过那么几米， 对， 不算吧。 我觉得你这种怕疼的人可能坚持不住。 我曾经买过一双那样的拖鞋，后来扛了一段时间就没感觉了。 它好像踩在那上面可以刺激足底的穴位啊，能够使这个经脉得到锻炼啊，这个长时间。踩这个好像就跟那做那个足底按摩是一个道理。 我好多人家里买一块那样的垫子嘛，下面有不同形状的卵石。 但是呢，它有的时候就像香露似的，你肯定是觉得你走完了，你没达到那个舒服的，不是那个锻炼的目的吧？你觉得不舒服，你就坚持不下去了。也确实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啊，你光着脚走的时候是吧？那个你别太猛了，小步走。这专家说了， 别蹦， 哎，别那个迈大步，咔咔的那个压力太大了，小步走。而且呢，这两只脚轮换踩踏啊，这个就是你就是吃劲儿吧，我理解，对吧？你这脚吃劲儿，那脚吃劲儿，你这个重心的这个转换啊，要这个比较准确。那另外呢，还要注意那个足底啊，不要有这个特别。这个严重的疼痛感，如果感到特别疼的话，你就穿上点袜子或者是软底鞋， 哎，这样先一步一步的来 啊， 这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好， 还有这个， 还有 啊，鹅卵石呢，那个路啊，你得挑一挑。 嗯， 别是那个特过于稀松不平的，它那个效果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哎，得是那种小的小石头的，然后密度比较大一点的， 嗯， 这样才舒服。 成 啊，还有一些这个要注意的，就是比如有关节炎的老人呐、平足的人呐，还有高血压的病人，不太适合走这个。石头子路去锻炼啊， 回头 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到公园专门找这么一条啊， 哎， 我花50年的时间给他 踩 平 了 啊， 你退休以后天天可以24小时在， 这是我的愿望，好吧， 好吧 啊， 我们家那个楼下就修了，很贴心的哈，就专门修了这么一条这个鹅卵石的小路， 哦、这么好、 就是每天散步的时候都会有叔叔阿姨啊啊，有这个。小区里的这个邻居们在那儿脱了袜子在那儿踩， 行，回头我也去， 嗯，好吧， 你就不要叫我香路了，就叫我亚路吧， 好，亚路鸡、啊、行吧，你把我们那儿给压平了是吧， 那叫破坏公物啊、 好嘛， 好，继续为大家发布转让求购和生活互助的信息， 好，嗯， 这位 看看这位啊， 啊， 你先说， 他要转让的是一个实心胎轮椅， 哦，实心胎的轮椅 啊，实心胎的， 那就不怕扎呗， 在 不用打气 是吧、 嗯、 房山城关， 嗯， 100元，电话1731-049-2269 1731-049-2269，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也是一个轮椅啊，80新的轮椅，价格呢200元左右啊，还有一个小朋友用的这个好孩子牌的童车，1到3岁孩子用的，价格是50元啊，两件东西，一个轮椅200元，一个孩子用的童车50元，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姓李的，哎，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女士啊，和这位姓李的团友联系，电话是1830-105-0981，1830-105-0981。 好，这位朋友呢也要转让的是婴儿床， 哦， 全实木的，可拆装，98成新，适合0到4岁的宝宝用，原价850，现在200，在广渠门内。请不要在午休的时候联系，谢谢。电话是1361-102-4104，1361-102-4104。 好，哎，香罗， 嗯， 你小时候看过的那些书，你还有记得的吗？ 有啊， 你比如说啊， 蓝精灵 啊，是吧？ 什么 动画片《 大闹天宫》啊？ 我说看过的 书、 啊， 这都有。 哎，有一本书，我一说你肯定就知道， 啊、 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比如说好家家孩子就是要没有一本那样的书，你就不好意思跟人聊天似的啊，10万个为什么，你家里有没有买了没有， 好像还真没有 啊，家长没给你买， 好像买了一本 是啊， 就买了一本， 我们家里也有一本，哎，10万个为什么，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它叫10万个为什么、 嗯、 因为 名字起得好啊， 因为从来没看完过 啊， 就是翻几篇，然后就是放在那儿，可能会有的时候有什么疑问的时候会翻去查，看看这里边有没有说那个为什么哈、啊，哎，10万个为什么，这个书可以说伴随着好多孩子的童年啊， 伴随着好多孩子，从孩子到爷爷，到奶奶，到姥姥姥爷， 我估计这位团友啊，也大概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啊，他现在要转让一些书，其中有一本就是这10万个为什么 啊，有3本呢， 3本全新的精装的啊。中国少儿必读叫经典丛书啊，这是一系列，这里边有3本啊，十万个为什么首当其冲，第二本书呢叫智力开发百科全书，还有一本叫恐龙百科，这都是这个必读经典丛书里边的啊，3本书都很厚，装潢很好，而且里边配有精美的插图，每册有300多页，每本啊，原价每本40块钱，现在转让价每本5块， 要不咱们买了怀旧一下， 全新的， 找回失去的童年、 哎、你看你 弥补一下当时 你特别需要这个，我觉得你两个宝宝是吧， 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看的是365页 啊、 你看过那个吗， 就是每天晚上 夜一个故事、 啊、对，每天晚上讲一故事哄你睡觉是吧， 啊，我记得还是黑色封面的呢， 哎，对， 我们家没有，到我们家邻居那， 为什么你看的是365页，我看的却是1001页呢， 哎呀，你看你口味太重了 不是我 说这真正的1001页那 对， 不适合小孩看的、啊、 家长给你讲故事啊，哄睡觉、哦、一般都用那个， 用那个， 哎， 你 看 人家这个除了这三本啊， 你是不是小的太皮了，得用一千零一来吓唬你， 有可能 听话呀、 啊、就不吓唬不上床还有两本啊，三 D 精装书，这个就比较现代了啊，这个有这三 D 的那个图案在里边，一本呢叫神奇的地球大探秘，另一本叫热带雨林大探秘，书很厚，印刷精美，每一页都是 3D 立体的印刷，每一本书的价格呢，原价是100多块钱，现在20块钱一本转让，嗯，一共是5本书，看出来了吧，是吧、嗯、前三本5元一本，三本加起来15块，后边这两本呢是20块一本，那就是40加15是多少， 40加15啊， 啊 是 快说 65， 40加15怎么回事？65，你这55啊，5本书一共55块钱啊。 是， 电话是13051969106，13051969106。 嗯，这位朋友他说每天用白醋泡脚， 哦， 哎，这个效果也不错。 您能带个前缀吧？是给那位寻求问脚气怎么来防治的？ 对对对，他说买勾兑，别买那酿制的醋啊。当然。这个呢我觉得你也可以问问大夫，要不然的话 是 毕竟是酸性的东西， 对对 对 皮肤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影响啊、 白醋还好吧，能吃的东西应该 咱也别当水喝呀， 对对， 是不是 应该 它也是站着吃， 刺激性不是特大，但是还是有的啊、量上要注意控制， 是 好，你这个建议很好啊，行吧，看看这个还有朋友求助有问题呢，这个朋友问说，哎，谁能够给我点这个装修剩下的室内涂料啊，我就有一个6平米左右的墙，我想刷刷它，原来的底色呢是浅蓝色的，其实可能您给我那个也不见得就非得是蓝色的，是吧，这个不能，只要能盖住这个原来的那个颜色就行，而且我还可以付费啊、这个就是可以给钱的，这个也可以是求助呢，也可以算是求购啊，但是刚才我没注意看啊，这位朋友留没留他的联系电话，好像后来应该后边补充到有电话，我到时候查一查，到时候再告诉大家啊。 好， 装修剩下的涂料、颜色不论。 这位朋友他说，我就是问公司条的那位，我原单位的档案关系、工资关系、组织关系都有， 哦， 现单位就是要原单位的工资条，那我觉得您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啊，我给您一个建议啊、您到所在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去问，那专门有一个科专门管这个退休的事儿、因为您单位就算把这些所谓的材料都收集好了，他也要送到那个科去批的。 哦， 哎，所以呢，咨询政策问题，您就到您所在区的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去问啊。您就说，哎，我现在单位要的这些手续到底合不合规？ 对啊，就是、 或者说我是不是某种特殊情况必须要出具这个工资条来证明等等，您都去问清楚，那是掌握政策的部门。 就是我个人的能力，你说我最多也就是去求告。是吧，我去这个找，我没有能力去查那个档案，就是人家可能也不允许我，我一点事都没有。 再说了、 啊、 那会儿咱也不兴就是都打在账上啊， 对， 是吧，要是说现在很好查呀，你查一下流水就能证明，对吧，呀这月单位发了10万块钱奖金， 那 是吧，这都能查出来， 那他要非要你那工资条那个，这 所以我 杠在里头了，这个就 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啊，你也不了解，单位没说清楚或者是怎样， 对， 哎，去问问这个刚才说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好， 可能就清楚了啊， 找找咱们的上级单位 、 啊、好，这个有两个反馈的信息，一位朋友说啊，谢这个向帮帮团的这个各位老师汇报啊，我这个机顶盒已经送出去了啊，前两天有一位朋友赠送机顶盒的，我好像这两天没有印象，可能再早一点， 太好了、 啊、反正他是赠送出去了，这个帮帮团这个平台真好啊，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另外一位朋友说，我要感谢一位网名叫做光华的大姐啊，头几天呢他送给我一个B市的血压计，连快递费都没让我出过，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他，人家直接付费给他应该快递过来的、啊，这个还真的是这个有爱心啊，那个您反正我们也是特别感谢，有这样的团友支持，我们这个平台就会越来越好。 大家还记得我们节目的口号吧？ 嗯， 要想感谢我，那您就去帮助别人吧。 好的， 来看这条反馈信息。 嗯， 这位朋友说，昨天我请教这个家里老人得颈椎病，然后压迫神经，四肢麻木，走路困难的问题该怎么办？ 哎， 得到好多叔叔阿姨的指点和帮助，在此呢向大家表示感谢，向帮助我的叔叔阿姨真诚的感谢和祝福，祝大家平安健康长寿。 好，这个求涂料这位朋友的电话我终于找着了啊，他的电话是，咱们看看13661042865啊，13661042865是一位刘女士啊，您这个可以和她来联系一下，如果有这个方面的这多余的涂料，您可以转让给她。 好，这位朋友他要求购苹果手机一台，最好有发票。张先生，电话15600728812，15600728812。 好，下边还是一位朋友啊，他是帮自己的朋友啊，一位盲人朋友求购一部也是苹果手机啊，以便学帮助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啊，这个不要太贵了。这个能用就行，他的电话是15210451，哎呀，好像多了一位，15210451157，怎么还有个六？ 对，多一位，是多个一呢， 还是多了个六呢？1521，我觉得应该不错。 那您听到了，再补充一条信息。 对，咱们姑且把这个六先给他去了，看看这个要是能够这个补充上来最好。 嗯， 帮盲人朋友求购苹果手机的这位啊，把您的手机号重新发一遍。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锁骨固定带三型，锁骨固定带三型。 哦， 他说就用了半天，后来做手术了。正规医院买的，100块钱可以商量。东西在清河，电话是13161310520，13161310520。 好，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个全自动的洗衣机，要求价格呢在300元以下，能够正常使用。电话是15132673890。15132673890。 嗯，这位朋友他说免费赠送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的小猫两只，颜色类似三花和玳瑁，健康活泼，大猫小猫从来没有生过病，但是要求领养人靠谱，喜欢猫，有基本的环境条件和喂养经验。 嗯， 他在西南三环附近，如果您住那儿呢，也可以给您送到家里。他的电话是15501234938，15501234938。 嗯，好，这个有几位朋友求购这个自行车，这个折叠车的啊，咱们一并的说一说。这位朋友呢，求购一辆自行车啊，这个他主要是要最近有用啊，要骑。电话呢是18910788761，18910778。电动折叠车是电动的，也是能折叠的。这个一个是变速的能折叠的，一个是电动的能折叠的 啊。 这位， 今天你们十几块钱一根，价格是真不贵呀。4710的吴女士说，我们家吃海参已经有2-3年了，一级品的野生海参相当好，你们能确定是一级品吗？您放心，确定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送人大方有面子，自己吃营养又健康。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要我说啊，只要对身体好，只要能呵护家人的健康，别说是13块钱一根的野生海参，就是130块钱一根我也愿意的。你要知道，现在一个小感冒去医院挂次水都得200-300块钱，这要是换成海参，那得吃多少回呀？16种的氨基酸，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还有各种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么多的营养物质，划算到这每根野生海参才13块钱，你还舍不得吗？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13块钱可以让我们做一份饭店里面98元的海参小米粥，摊个海参鸡蛋饼，又或者是煲一盅海参海鲜汤。您想想看，这要是在酒店里，得是多少钱的高档菜肴？ 嗯， 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 407-106-108， 最后一分钟打进407-106-108，花13块钱品尝鲜一鲜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还能多得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夏凉被的活动，就在407-106-108，407-106-108，最后一天加油打电话了，407-106-108，407-106-10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